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80, 07点. Why should we have friends? 为什么我们应当要有朋友？Why 就是疑问词放在句首形成问句的时候 ，we should 这个助动词啊，就要跟主语倒装。Why can he do it？ 你不能讲 Why he can do it 等等。所以 Why should we have friends？ 我们为什么应当要有朋友呢？好，我们现在把这篇文章先念一下。We are social beings. This means we cannot live alone.We need friends to help us through hard times. When we feel sad, our friends will comfort and encourage us. When we run into troubles, they will lend us a helping hand. However, we must be careful when we choose friends. Good friends put us on the right track, while bad ones may lead us into wrongdoing.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a happy life is determined by the friends we make. 我们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一开头讲 ,we are social beings, 我们是社会人。这个 beings, 记住就是生物的意思，社会的生物。这个 beings, 我们常常用它呢代表生物，尤其呢加了 s, 指的是人类，就是 human beings。所以你这个也可以改成 We are social human beings. Human 就是人，人的 H-U-M-A-N Human beings. Beings. 先念 B, 再来一个 ings. Beings. 啊，不要念 beans. 因为 B-E 念成 B, I-N-G 念成 N. Being. 啊 beings.那么 human 可以把它省略掉，我们是群居的生物， we are social beings. This means, 这就是说 means 就是意味着 we cannot live alone, 我们没办法单独生活。我们一个人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发觉没有办法买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自给自足那是理论上的一个说法，实际上你是需要很多朋友，许多人在周遭共同创造这种生活的环境的。 Alone 是独自的，我们没有办法独自生活。 We need friends to help us through hard times. 我们需要朋友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 through 是代表经过 hard times 困顿的时刻。有时候我们往往呢，有时候会遭遇麻烦呢。We may find some difficulties. 我们会找到一些所谓的困难。When we see these difficulties, 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时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所以 ,we need friends to help us through our times. 我们需要朋友来帮助我们经过叫 through.那些困顿的时刻 When we feel sad 当我们感到难过的时候 Our friends will comfort and encourage us 我们的朋友就会安慰我们同时也会鼓励我们 Comfort 就是安慰 Encourage 就是鼓励的意思好这两个字非常的棒这两个动词 When we run into troubles 当我们遭遇到 run into， run 本来是跑的， into 代表进去，跑进去，这边就代表遭遇，遭遇麻烦的时候 troubles、they will lend us a helping hand， 他们就会呢借一个手给我们，借一个什么手啊，帮助的手给我们。So lend somebody a helping hand 是一个很棒的短语，要记起来。 However, we must be careful when we choose friends. 不过我们必须要很谨慎， careful 就是谨慎的。 When we choose friends， 当我们交朋友的时候要谨慎，选择朋友的时候， choose 就是选择。好，如果我们把 E 去掉改成一个 Y， 就 choosy， C-H-O-O-S-Y， choosy， choosy 又指的是所谓的很挑剔的。 He's choosy about food， F-O-O-D， 他对吃食物很挑剔，他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很难缠。他们就是小朋友常常讲，爸爸我不要吃这个我不要吃那个，经常就挑来挑去，叫 choosy。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 picky， pick 本来是拾起来， P-I-C-K 加一个 Y， picky 短的元音 picky， 不要念成 picky， picky， picky， choosy 啊，这样念。通常都要加 about， about food， 有关食物方面很挑剔。他说 When we run into troubles， 当我们遭遇麻烦的时候， They will lend us a helping hand， 他们会伸出援手给我们。 However， 然而 We must be careful when we choose friends， 可是当我们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就非常谨慎，必须要谨慎。 Good friends put us on the right track， 好朋友会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呢？ Put us 就放置，放在正确的轨道上面， On the right track， 让我们堂堂正正做人。 While 就是 but， B-U-T， 而 bad ones， 那个 ones 就等于 friends， 前面有个 good friends， 所以 bad friends 这个 friends 就用 ones 来代替。 I don't like those yellow cars， 我不喜欢那些红色的车子。 I likeWhite ones， 这个 white ones， ones 就等于 cars， 避免重复名词的复数名词的重复，就用 ones 代替。而坏的朋友呢 may lead us into wrongdoing， 会带引我们进入做错事的状态中， wrongdoing 做坏事啊。所以这个坏的朋友则会带着我们做坏事。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加 that 从句，现在就要把它背起来，这个结构。就这样说， it 是代替后头的不定式短语， to say 点点点， is not too much， 还用 it 来代替。就以下的说法并不过分，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比如说约翰，哇，他歌唱得真棒，他一看一唱歌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are you， 你看他回去唱这个唱这个，有点唱有点像绍兴戏的味道在里头。 Well， 这样说他是一个天才不为过。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he's a genius， G-E-N-I-U-S，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That he's a genius， 你看，同样的，说 a happy life， 幸福的人生 is determined， 被决定，被判定 by the friends we make， 就是借由我们交的朋友 by the friends whom we make， 那关系代词 whom 作为 make 的宾语，他把它省得掉了。所以我们慢慢你发觉到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越来越牵涉到语法了。从81课开始起，我们就会讲一些有关语法的结构，让大家的英文的层次 再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上。好，我们祝大家学习成功。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休息一下，待会来。 I know I've always been a little different. There's something in me that I can't deny. I know I've always been a little different. But up to now, no one could tell me why. The Bible never ever could explain to me.What modern science now makes very plain to me. Some people are fatter, some people are taller, and now it seems some people's hypothalamuses are smaller. That's why I likeThe Joffrey Ballet. Can't help it. I was born this way. I hate heavy metal, but love Moonlight Sonata. The reason may be traced to my medulla oblongata.To me, Velveeta cheese is outré. Can't help it. I was born this way. It's not my fault, that's what I'm gonna tell 'em. It's notIf I beguile with my wit and my style, blame it on my fabulous cerebellum brains sometimes breed evil. No good can they determine. But what's so bad about a brain that breeds a Jerry Herman? At last, I have good reason to say.Now, it's no one's fault. It's like your height or a slight overbite. Anyone who doubts it can check the facts now. Heads can be so empty, the echo's an annoyance. But mine is filled to overflow with thoughts of sheer flamboyance.Hey, think I oughta wear a toupee? Can't help it. I was born this way. I just can't help it. I was born this way.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